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11月12日，星期一。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啊，我们知道各大电商平台都创造了非常不错的业绩。现在大家购物，通过网络购物，除了像一些知名的品牌他们的旗舰店，或者是像一些知名的电子商务平台直接买东西之外呢，还会像一些个人买东西，比如说代购。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找人代购过东西，或者说您帮别人代购过东西？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来说说代购的风险。在我们身边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的工作其实就是代购，换句话说，职业代购。但是我想，如果问大家一句话，做代购被抓起来了，您觉得合理吗？您相信吗？如果做代购不仅被抓起来了，而且还被判了刑，那您觉得又合理吗？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律师协会商事犯罪预防与辩护委员会的副主任孟博律师，和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孟律师您好。 哎，观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案例哈，一位淘宝店主代购逃税300万被判刑10年的新闻呢，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据了解呢，是今年7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被告人游艳走私进境的服饰金额共计1140多万元，偷逃税额共计300多万元。最后法院判决他是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刑10年，并处罚金550万。那么事情经过是这样的，2013年啊，这位被告人游艳呢，开了一家淘宝店。名字呢叫做 T 秀进口女装店，用于销售进口高档服装，并且呢还在珠海啊做了一个仓库作为他店的工作室。那么同年5月呢，他向香港的多家服装公司啊去买东西。怎么买呢？他通过刷卡支付的方式大量采购，而且呢又是通过快递邮寄以及雇水客偷带以及自行携带的方式啊走私进境，并且呢在他的网店进行销售。那么法院统计查明呢，他在香港刷卡购买并走私进境的服装金额共计人民币1140万558.93元，也算了一下，他共偷逃税款是300万5187.33元啊。最后的判决就是刚才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他是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刑10年，并处罚金550万啊。下面我们请孟博律师啊，为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会被判刑，而且呢是判10年。他的这个走私罪啊是为何而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是这样。他这个案件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走私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他通过自行携带或者雇佣其他人携带一些境外购买的物品商品，然后在入关的时候呢没有经过咱们海关的一个核验和缴纳这个税款的一个行为，所以说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走私的一个行为。 那关于这个量刑呢是这样，走私关于中国的法律规定是这样，它有三档，在第一档呢是达到这个数额较大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呢第二档是达到一个数额巨大的这个情节呢，是一个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嗯， 第三档呢是数额特别巨大的，是一个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这是三个量刑的幅度。 嗯， 关于本案呢，它的偷逃税款已经达到了300余万，根据法律规定只要达到250万以上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嗯， 所以说从量刑的幅度来讲，这个案件还是一个刚刚够到十年以上刑罚的一个比较低的量刑幅度， 嗯， 可能因为法院也考虑了它确实一个经营的一个行为，只是一个赚取差价，没有其他的更严重的情况， 嗯， 啊，基本上这是一个量刑的这么一个考虑 啊，所以您认为这个量刑其实还是在底线， 对，我们的法律术语叫这个叫起刑点， 嗯， 啊，他只要达到了250万的这个偷盗税款，起刑点就是十年以上， 嗯， 所以他这个量刑就是一个起刑的一个量刑， 嗯， 相对来讲，我们认为还是比较轻的一个量刑的情况， 嗯，这前提是他走私了，是吧？ 是的，是的。 啊，那实际上，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也问大家哈，啊，您有没有找人代购过东西啊？比如说，你的同事出差了，到日本、到美国、到别的地方玩，买点东西回来，是吧？然后呢，原价卖给你，啊，或者是说呢，他加一点他的这个路费啊等等卖给你。那这种很显然我们不会理解成走私，这你觉得中间有什么差别？ 它有两点差别，第一个差别呢是咱们帮朋友带一些东西，或者请朋友带一些东西，这个都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或者说非职业性的一个行为，这个是从一个数量上和一个次数上来区分的。第二个呢，一般咱们个人去携带一些从机场回来携带一些商品的时候呢，一般都会有交税， 嗯， 啊，有这个当地购买的时候交税的凭证和入关的交税的凭证，那如果正常交税的话，这个就不属于一个走私，而且有一些免税额度，如果说不需要交税有些免税额度的话，这个应该也不是一个走私的行为， 嗯， 也就是说他从主观上是不会想逃避这个关税的缴纳义务的， 嗯， 所以一般的代购和这个走私行为应该还是有严格界限的。 嗯，您刚才是从两个维度啊，一个呢就是他有没有交税的维度啊， 对， 或者是他有没有免税额的维度， 对对 对 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出境去买这东西都是有一定的免税额的嘛， 是这样的， 是吧？我们在机场买东西，大家都买过， 对 对, 对， 你也不能大包小包全网加班，它也是有额度的，所以你在这额度范围之内的话，这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你有没有这个盈利的考虑？ 对，因为是这样，如果说你有盈利的考虑的话，你这个每一次商品的数量， 嗯， 和你不间断的从这个境外往境内带商品的这种次数， 嗯， 就会非常多， 嗯， 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了这个一般来讲，他们为了追求这种利润，一般都是不纳税的， 嗯， 就是说他在故意的为了追求高利润而不纳税，那就是一个有主观故意明显逃避缴税义务的这么一个行为， 嗯， 那就会认定为是一个走私的一个行为。 嗯，好，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您身边啊有朋友是经常在做代购的话，有义务提醒一下他们啊，因为如果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话呢，有可能后果很严重啊。所以也联系到啊，我们身边很多人都在朋友圈里面发很多很多的这种图片呀，包括什么价位啊等等啊，啊，告诉你这是从哪里买的啊等等。如果这个东西确实是从国外从国外买回来的，那很有可能哈，是游走在这样的一个刚才所说的法律的边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哈，就看到这位淘宝店主的案例呢，我们又不由自主的想到了前几年一位空姐代购的案例，我为大家再介绍一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就是有一位离职的空姐哈，她多次携带从韩国免税店购买的化妆品入境而没有申报，逃税113万元。在一审的时候呢，当时是北京的法院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罚金50万。那当时是110万判11年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呢是逃了300多万判10年啊。当然 刚才说的是一审，后来到了2013年5月份的时候，北京高院二审把这个案子呢又发回重审，后来法院认为他的这个走私普通货物罪的罪名是成立的啊，就是这个行为定性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在一审当中指控他还有三人偷逃税款113万的证据不足，最后呢法院对于这个数额是没有认定，认定的数额是八万多，所以呢后来改判他呢是有期徒刑判3年，罚金是4万块钱啊，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啊。那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 是这样，这两个案子其实在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专业的角度讲，他的行为其实是一致的。 一致的。 也就是说他是从国外代购商品，然后呢再到国内去转卖赚这个差价，然后他的行为都是在入关的时候呢没有经过这种正规的缴税的这么一个情况。唯一的差别是那个淘宝店主是以此为业，这个空姐呢是兼职做，这个在真正的量刑的角度讲其实差别不是很大。走私罪的最主要的量刑情节呢就是他的一个逃的税的额度，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量刑标准， 对，这是一个重要的量刑的一个标准，它会导致量刑幅度的变化啊，其他的就是一些非硬性的标准啊，基本上是这样。 好，所以这里面也有一个认定的问题啊，就是他到底是逃了多少税款，原来呢认定他逃110多万，后来呢认为证据不足，算了一下8万多啊，那么很显然他的这个刑期就下来了。刚才你也介绍了这个刑期的一个认定的标准哈， 这个案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中国无罪推定或者说有利于被告人的这么一个司法判例。所有的刑事法律中我们要求的是要做一个无罪的推定，意思说在每一个嫌疑人在被司法机关审查的时候首先要认定他是无罪的，那这样我们在找到他有罪的证据以后才会确定他有罪，所以说这样的要求对于很多证据规则就非常的严格。这也导致了为什么二审的法院会减少了100多万的这个纳税额度的这么一个情况。 是 啊， 刚才我们一开始介绍的淘宝店主的那个案例啊，后来经过广东高院终审认为他的这个数额是还是300多万啊，原来的判决呢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量刑适当的，所以这两个案例完全不一样，在判的这个刑期上面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他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双方在于证据的掌握上。他一个淘宝店主的话，他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证据来佐证。比如说他的销售的流水量。他的这个支付宝的这种回款的数量，因为有很多电子数据，应该比较能够认可他的这种证据。所以相对来讲我认为会更规范一些。那他这个空姐代购呢，他是个人来回的话，他每一个钱呀他怎么转，有的时候可能就消失掉了这种证据。也有可能是真的也就只有这8万的这个偷盗税额，所以现在就很难去分辨啊，所以我觉得还是以这个司法机关认定的为准。 好，空姐这个案例啊，他是2008年开始，他在也是网上啊，他也是在网上开始卖化妆品，啊，起初呢是从代购店进货，原来他还有一上家，后来呢认识了一家韩国公司的高级工程师，由这个人呢提供了韩国免税店的优惠账号啊结算货款，再由他和他的男朋友以客带货的方式从无申报通道携带入境，一年呢，总共呢是偷逃了刚才所认定的那么多的这个税款啊。其实这个案例呢当时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争议啊，但事实上呢就是并没有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些前述的判例啊，就让很多代购者的这种脚步啊停下来了，他们依然很忙碌啊，他们的身影依然出现在了全球各地的啊免税店也好，或者是一些什么 shopping mall 也好，或者是一些奥特莱斯也好，那事实上呢这个里面蕴藏的风险啊确实是值得更多人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再来探讨几个法律问题啊，刚才我们谈到了逃税啊，谈到了走私，那么逃税和走私之间有什么样必然关系，走私必逃税吗？ 是这样，逃税罪呢是一个普通类的罪名，也就是说关于税款的问题它都大而化之叫逃税行为。那有一些罪名呢就会 分裂出来，比如说走私罪啊，它是主要是逃避关税，还有一些发票也是为了逃避税款的，还有一个比如说咱们经常会听到的叫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个其实是为了骗取国家的这个增值税的这个专项补贴，所以说它关于税款的罪名有十几个，然后逃税罪是一个普通的罪名，相对来讲走私罪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罪名，但是这两个罪是分别规定在不同的这个章节里面，逃税是一个主要是税收管理的，走私呢是一个社会管理秩序的，它是两方面，但是从本质上来讲，走私行为必然是一个逃税的行为，他们俩是一个密切联系的，但是有一个走私行为在，就不再把这个行为定为一个逃税罪，而会定为一个走私罪，基本是这样的情况。 好，刚才您谈到就是走私行为必然会逃税，要不然的话他就没有必要铤而走险了，是吧？所以就是我们在看到刚才几个案例当中，他们量刑哈，都是和他逃了多少税有重要的关系，是不是？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法律点哈。那么同样呢，我们还看到刑法修正案当中哈，在2009年2月28号啊，刑法修正案7把刑法的第201条偷税罪改为逃税罪啊，原来就是偷税，现在呢改为逃税，这两者一偷一逃，您认为区别何在？ 我认为这个区别在于两点。第一点呢，首先是一个司法认知的问题。偷东西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主观和比较咱们百姓或者说咱们这个认知中是比较否定的这么一个行为。以前叫偷税罪是一个非常带有鄙视性或者说歧视性词语的这么一个罪名。后来改成叫逃税罪，相对来讲是一个中性一点的中性一点的词，这是我们认为从司法文化上。第二个呢，在偷税罪这个转变过程中，它有了一个形式方面的一个我们叫一个缓冲点，这个缓冲点在于就是你应该去纳税款了，然后被税务机关查到了你没有纳的时候，他要求你来补征税款，如果你能够在限期内补征税款和滞纳金，就可以不再受刑事处罚。那在最开始的这个偷税罪中是没有这么一条规定的，也就是说只要被税务机关查到了你有少交税款呀少交税的行为呀，就会认为定罪量刑，而现在是有这么一个差别。 还有人他从字面上啊来理解这个偷和逃的区别啊，偷就是这个东西原本不是你的，是别人的，比如说啊这个孟律师口袋里的钱包里面有200块钱，这200块钱本身不是我向路的，但是我偷偷的从他的口袋里把这200块钱拿出来了，他的利益受到损失了，钱都进了我的口袋里了，这叫偷，是吧？而逃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比如逃票是吧， 对， 就是我该花的这个钱我没花，我该交的这个税我没交，我想了一个辙我绕过去了，然后呢对方还不知道，这个叫逃。 您说这两个非常的形象，咱们也可以这么理解，也就是最开始的司法认定中认为这个钱已经是国家的，你少交税款就是在偷国家的税款， 还没收呢就认为是国家的， 所以它叫 偷税、 现在叫逃税呢，就是说你在逃避你纳税的义务，您说这个还是蛮形象的，其实是这个道理， 是这意思哈。所以这也能够体现出就是刚才您谈到的一种叫做法律文化， 对法律文化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以前所有的人在刑事侦查期间都管他们叫什么，叫罪犯 嫌疑人，现在叫 嫌疑人嫌疑人的意思就是说他有可能是成为真正的罪犯，也有可能根据证据规则呀，根据这种其他的原因不成为罪犯，所以这是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变化。 好，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说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但有的人说了，我改了还要判我刑啊，这是为什么呢？我这个罚金也交是吧？原来税款我逃了，我现在补啊，我补更多，可是为什么还要判我刑呢？那有些为什么就没有判刑呢？ 好，我们即将进入一个片花，片花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最近大家都在关注网购啊，我们也关注关注啊，职业代购的法律风险以及未来他们生存的空间。刚才我们是说了两个跟代购有关的案例啊，很不幸的是这些代购呢都被认定为走私，最后呢是不仅要交罚金，而且呢还要被判刑啊，刑期呢两个案例不尽相同，因为最后法院认定他们偷逃税款的额度不尽相同啊。但是很多朋友也会与此联想到了某些影视明星啊，那么他们经过查实呢也有这种比如说逃税的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人家补了钱就可以不用入刑，而这些开淘宝店的补了钱不行还得被关起来呢？我们请孟律师为大家解释解释这背后的法律差别。 是这样，从本质上来讲呢，这两个行为其实非常的类似，也都是偷逃了或者说少纳了应该交的税，但是他们的差别，一个是少纳了关税，一个是少纳了其他的税，这个有一个不同的管理秩序的问题。关税呢，代表了中国对于这个外贸啊，包括一些外汇储备的一些保护，所以说它更严重的侵害了中国国家的利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这个走私行为是没有说你补交了税款就免除刑事处罚的。但是呢，根据这个刑法修正案，把这个偷税罪改成了逃税罪以后呢，它加了一个司法的放开的一个口子，也就是说，当司法税务机关查实了你需要交纳的税款以后，给予你一个通知，你在限期内能够补缴这个税款，他们就可以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如果没有这个新的变化的时候，以前也是同样要承担责任的。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新的变化，就相当于他只是受了一个行政处罚，而不是刑事处罚。 这是因为法律修改所产生的差异。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那么可以这么说，就是走私偷逃的税款补缴了，必须的，那是，同时还要被判刑，如果达到一定数额的话，是吧？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是在国内啊，因为逃其他方面的税，被查实了，补缴也是必须的，但是可以在第一次犯的时候不入刑。 是这样。您提到这个问题呢，我就正好有一个相关的一个案例。我一个朋友他在2013年的时候卖房子，卖房的时候呢，这个买方就用了假的、虚假的凭证，交的这个税，就把这个房子给过户了。就是说，他们双方约定啊，这个所得税应该由买方来交，其实呢法律规定是卖方交，但是他双方约定了由买方交，然后他通过了很多种这个手段，包括虚假的这种纳税凭证，就把这个交易完成了。 谁通过？卖方。 买方、就相当于他是 没交 啊、没交税，他应该交税他没交，然后呢这个案件呢就经税务机关查证说这笔税款60万左右他没有收到，然后就给卖方来发这种需要你补税款的这么一个通知函。这个通知函已经发了好多次了，我们双方不停地在协调这个事情。如果说在这个罪名改之前，那是直接可以公安刑事立案的。但是这个改了以后，就可以有一些行政方面的一些处罚的这种等待期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您这个案子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他们俩有一个约定，法律规定呢是由卖方交这笔个人所得税，但是他们俩私下约定呢，就是说由买方为卖方承担，但是买方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交税的事儿， 这个行为他没有完成。 对对对。 在最后判应该是谁交啊？ 是这样，从这个现有的法律制度上来讲，纳税义务人肯定是卖房人，就是说他收到了这个卖房款，他有一个个人所得，所以他是一个纳税义务人。然后买方和卖方通过合同约定，将这个纳税义务转移，或者说像您说的是他替他来缴这个钱，那这样的话从这个民事法律关系来讲，买方承担了更多的这个义务，但是从行政角度来讲，这个钱还是卖方来交。 哦，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卖方先得把这个钱交了， 对， 先把税务局的这个税款给补上，日后再通过比方协商也好，或者说民事诉讼也好，让那个买方替他把这个钱还上。 这个是这样，两方面来讲这个事情。如果说是买方就是拖延不交，那就应该像您说的这样，先由卖方来把钱交上，然后再通过其他的救济途径，民事行为把这个钱再索回来。但是他通过了一个虚假的凭证 啊， 这个凭证是银行的凭证，有银行的盖章。那这样的话，我们认为他不管是一个偷逃税款，还是一个诈骗税款，还是一个伪造国家机关、公司、企业印章，这么几个行为来看，它都是一个涉嫌了刑事案件的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买方涉嫌犯罪了。 对，这个案子正在侦查期。 好，所以我们能够看出来，就是说法律的修改啊，对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现实的这种工作当中和生意当中，这个逃税的问题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哈。我们也注意到呢，就是说法律也不是说老容忍，是吧？说你第一次逃税了啊，逃几百万，好补上，逃几个亿补上啊，那就不判你刑了。第二次是吧，有错再改，改了再犯，还行吗？ 他是这样，他有一个数量的这么一个额度，就是说税款的这么一个数量，还有一个次数的一个额度。你如果说多次的话呢，你有这个行为未经处理的话，它这个额度肯定是要累加起来的。这是一个差别，就是说你不是说每次抓到你最后一次按照你最后一次的这个算，而是所有的行为都要累加起来。是这么个情况。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稍后见。 秋天金黄，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 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有轻微到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明两天能见度不太好，夜间的能见度进一步转差，请听众朋友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主持人香露。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转型，有很多新的职业在我们身边出现。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更大的维度来看的话呢，也许有一些职业是昙花一现，也许有些职业呢就会慢慢的成为主流的或者是传统的行业。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职业代购。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工作啊，会不会在未来几年越来越小的空间，越来越少的人去参与呢？今天参与我们讨论的嘉宾是北京市龙安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律师协会商事犯罪预防与辩护委员会的副主任孟博律师。孟律师您好。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看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啊，在做这个什么淘宝店也好，微店也好，微商也好啊等等啊。那么个人在网络平台上，比如说做代购啊，做代购啊，从国外买东西拿到这个国内来销售，您认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本质上来看的话， 我认为代购这个本质上来讲，在现在很多人在平台上，包括淘宝啊，包括京东啊，或者说自己在微信平台上，它其实就是一种经营的行为。 嗯， 啊，它跟本质的商家的经营是没有差别的，都是说我从某个地方低价进来商品，然后呢，中间加了差价，在高价转卖出去。我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的一个行为。 嗯， 啊，这个是一个经营行为，我认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不是说个人卖二手闲置物品那种行为是吧？ 对，它有两个差别，个人卖二手闲置物品和出国了帮朋友带东西，这是一个零星的。或者说非持续性的这么一个行为，但如果这个人他就是以代购为业的话，那这个肯定就是一种经营行为。 嗯， 他的单啊，他的这个数量是很大的。 嗯，好，我们知道在这个刚刚通过的电子商务法将会在明年施行啊，同时啊也会对很多在网上进行经营的这个主体啊，包括他们的资质啊进行约定和这个调整。那您认为未来将会对代购产生哪些影响？ 关于中国的法律不停的完善中，电子商法肯定是对电子商务平台的一些经营行为有一个更规范的一个要求。我认为肯定是要把这个平台经济也更纳入到一个规范的体制中，这个肯定会对代购这个行业产生更严格的一个要求。但是代购呢，有一些行为，据我所知，很多人是中国人到国外生活了以后，他这个人就在国外，然后呢，他会在注册一个微信啊，或者说其他的平台，将一些商品的门类啊、照片发到这个国内的人手中。也就是说，如果是构成刑事犯罪的情况，那这个人他是在国外，所以相对来讲，有管辖权的问题，还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司法程序处理的情况 啊。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我们首先要认定他是否是走私， 对， 是吧？ 对对， 就代购这个本身和走私啊，不是直接能划等号的，要满足一些刚才您谈到的要件，比如说这个频率啊、额度啊， 对， 有没有偷逃税啊？ 对对对， 是吧？那单独看代购的话呢，本身不能说它就是犯罪啊。 其实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也在国外买过东西，国外有的朋友啊，旅游的时候或者在那生活，然后帮忙就邮寄过来，正好也遇见一个很巧合的，他们这个国外邮寄回来的东西啊，抽检。如果是抽到了呢，就需要纳税 交税； 如果抽不到呢，可能他就会认为可以是免税。所以说，如果抽不到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便宜很多。抽到了，我正好，前两年也是有一个东西被抽到了，它这个报关的时间就会变得很长。然后我们那个税款大概是，也交了蛮多的。是这样的。 所以刚才您谈到的一个难点就是说，如果有个人长期在国外工作和生活，他从那边买东西，好比买奶粉吧，是吧？往国内的某一个专门做代购的这个人那儿寄，是吧？他要在网上开个店，那怎么来定性国内的这个人他的这种行为到底是在做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可能会涉嫌一个非法经营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对于食品是有一个严格的管控的，他从国外非正规途径进来的一些食品的话，是没有经过中国检疫的，是有可能会，首先我认为是这个问题，而不一定会面临的这个偷盗税款和代购或者说走私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两个两个行为。 好，那如果给他发来的是衣服呢，或发来的是不需要这个做检验检疫的东西呢？ 衣服的话也有可能是这样，如果说他明知这个东西是没有经过合法纳税的呀，明知是经过走私过来的呀，有可能他会成为这个走私的一个共犯 啊。就是说虽然在海外的那个人咱们没有这个管辖权，是吧，但是在国内接收这个物品并且负责销售的人，他有可能是刚才您谈到的那这个走私行为的共犯。 对，我认为还是有很多刑事方面的一个风险。但是还是像刚才您讲，如果说就是一个邮寄行为的话，那它有一个海关的一个政策，它的政策是抽检。那如果说我通过正规的邮寄途径过来，你捡到了我就纳税，捡不到我就不纳税，这个肯定是一个合法的情况。但是也有一些是通过比如说水军背过来，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故意的一个逃避税收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他水军背过来，咱们现有的一些查证的新闻和实证都能看到，他手机他一背，他可以背好几百台手机。他满身都是，就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携带情况了。是这样。 好，所以这个其实在日后认定过程当中啊，相关的部门他会有一套程序。 是这样的。 这个其实和刚才我们所谈到那两个案例在办案原则上是一样的。 对，它相对来讲，如果说我觉得还是要区分开，它这个代购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淘宝那个店主他有几种情况，就是说他雇佣水军背过来，包括他自己背过来，他这种背的话，我认为就是一个故意逃税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他这个背可能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弄了很多东西。然后空姐那个呢，是他故意走到了这个免税的一个非审查通道，因为他是空姐，他有他的那个便利，所以说他又利用了他的职务便利。这个跟很多从国外邮购过来的是不一样的，国外邮购过来的他有一个合法的正规的一个途径和手续。那海关这边他抽检没抽到，我认为这个是还是蛮合理的。它是两个行为界限。 所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在上海机场啊，有人拍了图片啊，就是开包检查排队补税的情况，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那个图片啊，在网上传得很火啊。 就是说一旦这个电子商务法开始施行的话呢，相关的部门，比如说刚才您谈的海关，那他们的工作的这个强度也好，他们的这种工作节奏也好，会不会发生改变？会不会对这些邮寄过来的商品哈、啊、然后再到国内销售产生重大的影响啊？这个是我们需要观察的。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嗯， 所有的法律制定了以后，关于实施中肯定是要多个部门来配合。嗯、 是，当然除了代购之外呢，还有很多人呢，他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哈、啊、开店卖东西，卖的都是国内生产制造啊，又卖给国人的东西。那么在明年电子商务法开始施行之后呢？将会对他们产生哪些影响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南磨坊人民法庭的裴小兴法官呢，撰文指出，他说，我国对于快速发展壮大的自然人网店，现行法律中的相关规定很少，比如我国现行的公司法、个体工商户条例、行政许可法、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无照无证经营查处办法等法律规定，都规定进行工商登记是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及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从事生产经营的必体要件啊的必要条件，但是并没有涉及自然人从事商业活动的具体要求。那么对于自然人网店的规定呢，只见于咱们工商总局在2010年颁布的一个暂行办法，其中呢有这么一条规定，就是说从事网络这个商品交易及有关行为的自然人，应当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经营应当向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经营者提出申请，提交他的姓名、地址等真实的信息，具备登记注册条件的，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注册。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暂行办法免除了自然人网店必须进行工商登记的义务，但是电子商务法就不一样了，它的出台是重新定义了自然人经营网店的规则。比如说啊，它的第十条是这么规定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但是个人销售自产的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产品、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不需要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或者是零星小额的交易活动，还有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需要进行登记的除外。换句话说呢，就是严格限定了哪些个人开店不需要进行登记了，不需要办照了，这个更严格了。 这个相对来说，我认为还是刚才我一直在说一个司法文化的问题。 嗯， 它相对来说这种法律也代表了一种人文关怀。 嗯， 打一个比方来讲，咱们在路边会看到有一些老年人啊，他卖一些自家产的，比如说大枣啊， 嗯， 比如说这种水果呀、啊，哎，核桃啊，你让他去注册登记一个，不管是个体工商户还是有限责任公司，我认为都是太苛求了， 嗯， 啊，这个同理，就是说，如果他现在通过网络平台来销售自家生产的一些农副产品， 嗯， 是给予他们一定的宽容，可以不需要做这样的类似的一个市场准入的登记。 嗯，是。那么除此之外是需要进行登记，而且呢还写了一条叫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并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以及需要如果是从事跨境电子商务，应当遵守进出口监督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的有关规定。那基本上呢，就是说你不管你是自己在国内啊开网店也好，还是说你进来的这个商品在国内代购也好啊，这现在方方面面都有严格的定义和规范了。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如果他没有经过登记， 嗯， 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出现了一些产品质量问题， 找谁？ 人身损害赔偿问题， 嗯， 找谁？找不到这个人，可能额度很大，他就消失掉了。 嗯， 因为有一些注册也蛮容易的。那经过这种规范性的，它就是有一个很合法的一个主体存在， 嗯， 也就是说在追究责任的时候是能够找到它。 嗯，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关于代购，比如说很多现在代购啊，或者说这种电商平台的支付都是有一个保证金的一个问题了，都是因为平台来做。那你要是没有这个平台来的，你单对单你把钱打给他，这个人消失掉了，虽然说在现有的这种阶段已经蛮少了，在平台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电子商务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这种诈骗行为啊，这种违约行为比较多，但是也不能够排除有一些人会 通过这种商务的平台和个人的之间做一些这种不诚信的行为， 嗯， 所以说他经过一个合法的一个登记，就尽量免除了这种不诚信行为的存在， 嗯 啊，我认为是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就是不能只想着赚钱，还要考虑到社会的公平啊，特别是消费者的利益。 对，是这样的啊，一个责任的承担的一个主体问题。 当然有人说了，为什么现在才出台啊，为什么现在才实施啊，这其实也有一个培育咱们国家这个电子商务领域这个市场的这么一个考虑啊。包括呢，就是任何一个新兴的事物，咱们不能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它一棍子打死，用那么多的规定和约束啊去束缚它，这样的话呢它永远都发展不了，壮大不了。 是这样，中国是成文法的国家，成文法的意思就是说我每一部法律要具体落实到这个文字中，然后经有权机关讨论，经这个颁发机关来颁布，这是一个成文法，不是一个判例法。判例法的意思就是说我任何的情况经过法院判决，这个判例就会自然生成为法律。这样的话，成文法它必然会落后于现实，它会对现实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纳，才会属足于法律。而且这个所谓的代购也是这几年非常的丰富，因为中国人更富足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所以才会有很多奢侈品的这种需求，它经过这种差价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一个情况。 好，那您认为明年个人在网上开店那种空间会不会更小，或者说个人做代购的这种数量会越来越少？ 我觉得倒不一定，肯定会越来越多，因为经济在发展，然后在繁荣，只要他们在纳入到一个正常的合法的一个秩序范围内，我觉得对不管是购买者还是经营者都是好处的。 但是一旦他进行了这个主体登记，包括开始交税的话，那么显然他还是按照原来那种经营思路来做的话呢，挣的利润肯定要比原来少了。 对，这个您说的对，但是我认为依法纳税是咱们每个公民的义务。只有这个国家变得强大了，咱们个人才会变得更好一些。每个人都逃避这个纳税义务，咱们孩子的上学呀、医疗啊、医院呀，这些所有的基础建设都不可能发展，所以它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情况。 是，你比如说开实体店的啊，人说了，凭什么我们啊开个实体店要交各种租金是吧？水电煤气还要交税，你在网上开店啊，你就不用交税了呢？是不是？这也是一种社会不公平的一种表现呀、 啊？ 所以得一视同仁呢， 啊、 是不是？ 我觉得纳税这个情况应该是一个需要不管是实体店还是电子商务的这种网店，应该都是需要的。 对，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法律法规当中也写了这么一句话，就是电子商务经营者呢，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就是税是要交的，但是是不是以后对于在电子商务这个平台上面去进行经营活动，会有更多的鼓励政策出台呢？哎，我们也希望如此吧。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探讨，就是如果电子商务法实施之后啊，像淘宝这样的平台呢，你要是做代购，它其实是很容易掌握你背后的数据的啊，因为首先你登记就需要刚才所说的准入了，那么你在上面卖东西呢，每一笔都有痕迹。但是有人如果通过微信朋友圈啊，常年做代购，每天在朋友圈里发信息啊，你只有他的朋友才能看到，别人都看不到，也不是说能搜就能搜得到的。那您认为这种行为怎么定性？会不会为未来的监管啊，就是存在一定的这个盲区呢？ 我认为这个监管肯定是不存在盲区，但是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这种操作的一个技术难度，这个可能需要真正的这个执法者来去想出一些方式和手段去进行真正的甄别，我认为盲区肯定是不存在的，对于现在的技术水平来讲， 但是这个性质是一样的吗？ 对，性质是一样的，它不管是通过咱们这么打比方，比如说通过自媒体。通过微博号，包括微信，这些都不是一个主要做商务平台的电子商务平台的这么平台，但是其实它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通过网络，通过这种社交来进行它的销售， 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认为普法的意义还很大。刚才这两个案例啊，我们发现在这个审理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被告啊都谈到了自己不知道要交税啊这样一种辩护的理由啊。那我们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还是说呢部分不知道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随着明年啊这个一月一号的临近，在这方面呢，确实作为你正在开网店也好，你正在做代购的朋友也好，需要认真的去学习这方面的法律法规的一些变化。要不然的话呢，一旦事实认定的话，您就有可能哈重蹈别人的覆辙。我们再说一下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是怎么来进行定性的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个案例，就是偷逃税款的案例啊。根据刑法第153条规定，走私本法第某某条哈规定以外的货物和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啊。那么对于税额特别巨大呢，相关的司法解释呢是这么认定的啊。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纳税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如果这个额度在50万元以上不满250万的，认定是偷逃应缴税额巨大。如果是在250万以上的，就认定是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所以也许啊辛辛苦苦啊几十年啊，也许呢辛辛苦苦啊没日没夜的做代购啊，奋斗下来了，也积攒下来了一些积蓄，不要因为对于法律的不了解一下子呢又回到从前。好，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孟博律师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团。最后您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提示和分享的吗？ 没有，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这是他们曾经最难的时候， 钢管架支起来，周围搭上铁皮房子，夏天也难熬，冬天也难熬。现在就是特别热，在里边哈，下大雨，要下大雨的时候，哎呀，特别麻烦。我们都用那个当时那塑料薄膜，就把那个被子什么的包起来的。 我记得有一天，我从来没那么困过，好几天没睡觉了，然后一直在找工作，一天差不多花1块钱买一串毛鸡蛋，3个1块钱，然后我早上吃一个，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 这是他们曾经最迷茫的时候， 我还要去权衡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当时比如说有一个人签了字，另外一个人就死活不签字，那这种情况我真的在那个时候现在都还历历在目，就我骑着自行车在来回两个公司里之间跑来跑去。 我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想做的你做不了，你会的赚不到钱，我就一个一个去试。 离开父母和朋友，眼含热泪挥挥手，风吹雨打不呀不停留，长长的路上我默默地走，多少度假雨春秋。 职场帮帮团每天12:30到13:30，给您坚持下去的勇气。 我出来，我怎么也得干出个样来，怎么也得给家里挣点钱。 看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